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法师说了，菩萨老死，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毕竟几十年不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嗯， 后来我有口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 有个文明结婚，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最后口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更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长得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细口。 呵呵， 这面孔只要长得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动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这新闻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帖子发得多了。 哦。 人情收得多，就是支出少，还好收付相低。接下来嘛好善良的。 把有人情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来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 嗯， 文明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做的， 哎， 出租。 嗯， 新娘子的礼物十八，浑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 嗯， 细细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得要来讲好 啊， 俺没得新娘子头浪向套顶紫罗锁当子， 那是第八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当子倒是料子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哎，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子做兜锁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只啰嗦啥子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叫块上， 哎，上来是 上来吐了耳朵，哎，要十几出场了， 哎，要吐往里往里路了， 各种早结婚买单出去玩马马虎虎，侬上车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吐了路浪向子，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裤子再开了，走着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各种衣裳嘛，为啥到路浪去兜圈子不凉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就会高，高跟皮呀，80个， 50 个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呀，么新娘子呀，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府， 啊，搿走路道路比较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蛮高兴， 啥高兴？ 其实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抄了头巾里向， 有个 拿手皮看看嘛，自家也安慰。 嗯， 有两只大的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大得了，结婚。 搿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的手皮送过来啊？ 女佣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官人穷，没办法。手皮没必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嘛，早去当一只人老金。 哦，假的， 套上去新娘子啊，糊里糊涂，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俩打架打骂。 嗨，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 大概有的就第二十五批， 有的 掏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钻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是啥名堂意思呢？ 注意喽，这都是不正呀。 哎， 那么不要讲别啊，今过年也不舒服哦，今过年个礼物。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有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新过年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挺的哟，咋样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衣里个当双脱，放个大高一样。 侬爸爸讲 三 加倍？ 哎，应该是三加倍了。 对，这个衣裳搭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绑绑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绑绑硬的，算了，头巾里像个领头啊，还是绑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巾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挪根领结。我姐姐硬劲抽筋，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电视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招独走哎， 那么要独走哎了。 头筋难他了。 嗯，哎，这个新郎哥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不是？ 哎， 哎呦，搿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这么小周围走走过 来了， 哎，新郎哥啊，恭喜恭喜啊！ 哎呦，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是走来那个， 这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哥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那么跳得快点， 哦呀，新郎哥恭喜啊， 哦 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哥， 哦， 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一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滴滴滚雨个，没适合个像养蜂炉一样个。 呀，没那养蜂炉。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像变戏法一样。 哎， 模特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有服装了都。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外地土老爷还结婚。 哎呀，搿到伊拉农村，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那 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一包衬衫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双身个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个呀？ 不来瑞，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等呀。那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侬倒不去弄夹炉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 嗯， 一般是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伊是礼节个，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个，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地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冰箱， 一 姓地呀，一毛地个地，那么要叫人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 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那聪明，那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于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干嘛过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活路呢？要活路的呀。那那关系啊，阿宽啊，还有眼眼路了，那那可能不能吃糖糖啊。那那阿宽关系啊，那咋输了？咋终身不是啊？这家小个小囡么子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要搿能样子用，是有啥办法？还有嘞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勿认得， 从来没上过的，新郎新娘你咋敢认得？ 搿么既然勿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或是老朋友一起请得来。 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坟人。 哦，坟人。 其实是大流氓。专门靠证婚爱好在两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在两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不另外送一十亲家里去相遇，送你怎样送个送门？ 哦，得靠送香。 那么有人一家一个子一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去， 你搿么家去送香衣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的。讲的码头是增加动力 哦，曾经要去码头的 哎，码头码头， 这个是在动力嘛了， 本来是在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的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的来，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的。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万一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抱没抱出来这个媒，跟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嗦哆哆哆，嗦来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 啦啦。啊，这个是吹喇叭耶， 那 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 喏。那不没侬讲，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吹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吹不动了，没办法。 这不能倒是大步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人能有几日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日天要养两三个月还没的呀，说 可以打火的那个老友 不是啊，都看着是这个新娘子那个放吊子去了， 没能啦， 门口的保障是李大力结婚，我们是一年年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门口是破模拟干啥一样的，保证不是准备为了当中还没保障了， 说 怎么辽阔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门呢？ 后来你就过，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是个必须要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娘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啊，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 他也要考虑有啥办法？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什么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要关乎 这么真到结婚之意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舞必须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那么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多么子嘞，多么多纸花啊，往新娘子上多上去啊，那么多纸花啊，多纸屑啊，多花纸啊，多花啊，有两个门纱多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姑娘新娘子哪门的事啊，啊，没得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 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白把他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兜说是倒起来了， 没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般你要多一么子呢？ 我话你结果， 嗯， 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啥体要 人？但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这样闲话的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所有结婚的礼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那么你到来不这样这样吧？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 哎， 一道来马上结婚一番。 刚 才开始跟我说私密的， 那么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无 啥，没啥， 哎，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哎，没来了是吧？哎，没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生活人，生活人， 生 活人，生活人都自家的 啊，就是我生活人。 是混蛋，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 我 哎， 我们从家老人， 我们是家老人， 来来仔细一些， 来 帮 帮忙， 领 着 领着，儿女兵将迎新郎新娘，这边， 哎，儿女兵将， 哎，来， 难道好不丢啊？你 你看这刚是第一种 哦哟，一样的嘛， 一样呀， 来 哎呀，别闹呀， 这是我店里的图章， 大人空两尺， 来是好的，毕竟是两生死的，两马生死的， 四环的牛爷。 哎呀，我问问老师，没拿出来， 要看到单身硬了， 单身硬了， 哎，来真的是马生死的。 假老人牛爷， 我假老人，假老人。我那真像马生气一样的 嘛，家长就是咱们家长嘛。 自婚人，自从是 征婚的， 征婚的，哎， 征婚不要说了，哎呦呦呦，我不要说，来， 你养的洋气了， 征婚人自从是大家啪啪声那个嘛。 哦，诸位，今天必然来征婚，那么今天是这个新郎，新郎贵姓啊？啊，李先生，大号是那个哦，李玉宝，啊，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别人来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征婚，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领导 自然一身干净，别人是农大家的。才来，那么 必然，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必然， 必然，还有这个 必然。 好，那么你们讲了，别人就不讲了啊。啊，假若人之福， 假假若人之福， 哎哎，你们听懂？哎，这个啊，这个，哎呀哈。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被人家临时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都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地头啊，这种老八洋地头哪里交税强，还生意到黑白上头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扎，10000两地可以买到3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扎到这里带来4大门了啊，要么趁早来三年一把。 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就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是确实，放空一日，夜头灯火过之，那么俺个骆驼雨。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关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这样的，这个像羊皮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跌了都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家都不厉害，很多事啊。 那么龙凤火车不适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火。 哦呦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带带李爱金姑啊！来原来没你来帮侬呀！ 阿拉不来了，来外头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 个，那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岁的。 哎呦， 你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闭心的。 嗯， 像老头子媳妇都闭心。 嗯， 伊老是讲谁是闭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辛苦子。 那么你的礼包身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拿出手杆扬一扬，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只手杆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英语也是三笑英语 啊？啊，那个两娘说这个当八虎了，天下了。 也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我哪样天下了？ 天下不这样嘛，门下是个两个。 啊，是来后地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保持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怎么两个小弟弟一两天吃饭好，样样么子侪当准备好了。喏，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刷，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一两天吃饭好， 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侬点哎，预备点啥呢？ 预备啥么子？ 那我没点呢，手菜、手艺。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谁等于玩我嘞，玩我嘞那才是一个 我 嘞 我浑身是瑕疵啊。哎，诸位啊，今朝小区大戏之夕啊，承蒙诸位亲友而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这个人情义钞么有250万，西上嘛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起步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了30，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这个了，哎，拿来吃喜酒啥就送。我来想的什么真是简直一生啊！ 哎呀妈呀！ 哎，今朝个酒是嘛值七兆，李小张嘛30万的一兆，一套不怎么用出580万。师傅乡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记白头善良的徒弟，现在弄得来日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只好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下带到位啊！哎，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想了。我现在我应该低下我想的，对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有力。 嗯，人到了骨干上了。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咚四圈。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 哦，咚咚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交关推 推 推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兜出的垃圾，兜出的小菜。那么小菜嘛， 去光， 好起来了，好，谢谢。那么比。 哎呦，我吃多 了， 咋了？ 一个人就要怪用人。我那话，我 不叫了，我来要过头子。 过了不对的地方，去那嘟嘟， 下班了噻， 嘟嘟有呢。我那个， 皮，哦好呀，我要皮呢。 欢迎我的孙牙。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的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比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账房比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啊？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 嗯， 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海子还伪装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耶！盐蛋壳会长， 耶！ 一雕八， 几点？ 1800里叫一雕八。 哦，1800里叫一雕八， 蛋壳会长，一雕八， 呀，一条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去。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条八。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哎，搿么前头不要收。 伊拨我们我定期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不拨我真客气。 到底裤浪都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出一千八百钿。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出他自家在动的。 哎呀，搿么搿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还是闲话听不懂，侬想事体出伐？ 搿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 哎， 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堂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 哎。 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搿倒搿倒听听看哎。 喊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倒喊喊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倒听听。这个， 嗯。爷来这爷爷谁来一屋洗么两本事 爷一屋洗什么了 他们叫一屋洗 哦一屋洗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们叫本事 哦 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爷来这 爷 爷一屋洗么两本事 爷 爷爷来汤包年纪 哦汤包年纪什么 爷来一只汤包叫一级 哦 五只汤包叫七十级 那 七手钱，那银一直要七手的。 要 有了汤包年纪 哎， 要再来成就两克那么改刀啊？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了。 要有了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嘛，哪能会多心呢？ 爷来这，爷你我杨庄先生，爷去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我还四碗好了。 爷你我杨庄先生，爷去汤米四碗。 哎呀，四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爷来这，爷爷来汤米一份重油是哪阵？爷爷来成就么两两卡。 哦， 爷爷来。杨玉来杨再来牛市上王大地呀、啊、杨、oh. 再来小龙门的两卡杨玉、yeah. 来把古米两两卡嘛送于四来浪尖、yeah. 这个是美的浪古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嗯、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知道哎呦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杜老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个对。 这枪忙吗？饭吃了的不？ 哎，吃过的。 哦， 你吃过我的是？ 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台上庆祝呢。 是啥个领台上去？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庆祝啊。 哎，好的，这个。 哎，到台子出来。 好，不要紧，我 赶忙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粗嘞啊？ 哎，你普通人我带 的。老姐姐，老姐姐，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亮，海亮，海 亮。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合 作。哎呦，罗里一代。 哦。 杨水来两杨，什么两天都浪在。杨牛四王头当牛四要改人设。杨再来通江三块改道。 哦。 杨来不包了江道的。 耶。 杨再来从头干了活。沿上通西分狗也在路把你们改到手来偷你了浪尖哎呦我长嘞 哎 也用了对开大块头来一张。 哪里个大块头啊？ 拿这个大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大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一张手的。连对开大块头来一张。 哎，几点？ 连三个五零的。 哎， 连涨了三张。 几点？ 后来你干的违章。 岁数轻少。 哦，记得你放的。 要是一筐子，你家头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碗白饭，小菜自个打来。 啊，蛮好蛮。 贵五龙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干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对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焦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 是。先炒焦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加味个。等个回答， 嗯， 三个老， 嗯， 后来两个人回答， 嗯。 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哦。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闲了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闲了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耶、哎，三十锅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闲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个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了， 那三个，喂，点点能稍微稳定点好吧， 稳定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点走到这 两个，这是宁波西个哎，稳定。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哦。 是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还好 啊。啊，您装低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修进卡一副。 那个对 我等卡 了。哎呀，你们是个 连的，对不对？ 哎呀， 对 呀。哎，我是个 的。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刷，我是哪能不来嘞？ 是啊，没空的。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阿拉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着弄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个，跟我等我还趁趁气是勿啦？ 我不能太安静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趁趁气了是？ 连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 今天阿婆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搿么等侬啥房间了？ 搿么在啥侬看？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他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啊，开开窗了。 好，有数有数了。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哪去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那么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羊的？ 那么跟哪 子？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种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种么羊不吃牛也不吃不？ 哎，对个对个，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一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点精神上雕好像。 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搿么我等海亮 了，天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倒走了。 豆子好倒走啊， 哎， 根本跟他只能说海王了当初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他了游掉了。 好的，你这样弄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亮养我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把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烈烈哎西烈是嘎的又上吊了。

妹随便来外围，娘啊娘桃死鬼黄街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今逢三四爷恩遇，弟媳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胆下真邪雨，恰不见秋香美若卷，世人一道江海边，千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这个也是如此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不，今即为露西情。 王，我还是要重用银子买的爹，最后一步要找得钱。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这么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理。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是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相夫要爱马伯娘，乖子乖，娃儿是对付夜光，二夫姐妹多爹哥，最只有一秋香。想姐姐配月啊娘，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分明是那家一树红。